诗。 再多过程

你永远是我的依 可以。

想为你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: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去年以来，我市坚持把理论武装工作与新媒体有机结合，注重服务与引导，为干部群众及时了解把握中央、省、市精神提供最大便利，有效推动了全市党员干部日常理论学习，充分利用手机短信短小精炼、简便易行、省时高效、传播广泛的特点，面向全市1000多名在职科级干部和基层干部每周发送移动学习课堂，受到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好评，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建立理论学习专用邮箱，按照省委和廊坊市委宣传部每月理论学习要点安排，结合我市实际编辑每月学习要点，发送至各单位理论学习专用邮箱，指导各级各部门遴选学习内容，开展菜单式学习。此外，市委中心组还把知名专家的讲座资料录制剪切整理，编辑为云文件，上传到共享平台长期保存，最大限度地放大专家指导的影响力，方便干部群众随时学习。

似走天边，星月如钩，回忆我是恍如梦，从寻梦君何处求，人隔千里路悠悠，未曾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。